夏日熱辣辣，吃西瓜消暑解渴。 大家好，我是燒肉鴿仔，咁啊，記住留意 Reg 先。 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楊枝甘露。 話時話 Reg 先係咩嘅？ 他要喝珍珠奶茶。 熱辣辣，熱辣熱辣辣， 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好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出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囉。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乜得我好想買一個九毫幾，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厄拉是上网的原动力，厄拉是生活的必需品。柏原太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翻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厄拉一周啦。咁啊，头先我哋上嗰节咧就留咗个尾啦，跟住之后就系讲就系话呢一個女寫手啊，喺呢一個文壇上面咧，係咪一個稀有嘅動物咧？ 係啦，咁我哋有兩位女， 有兩個稀有動物，你明唔明？ 有兩個，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博物館入邊有兩隻恐龍喺度啊！通常人哋都係一隻，跟住我哋整夠兩隻。 你物化女性，你死啊你！你都得啦。 恐龍一號啊！ 邊個係一號啊？ 好啦，你講得嘢順啲啊嘛，假港女梗係你講先啦，係你覺得 偏問你噶嘛， 我諗住扮扮 嘅，究竟係唔係真係咁稀有動物咧？你自己講下先，即係講好稀有先。 其實不過我覺得我偏問有少少誤導嘅，與其話係女寫手，不如話係其實係寫評論，因為其實可能即係有好多我睇啦，或者我識嘅女寫手啦，好多時候可能係寫一啲比較 soft 啲嘅 topic 嘅，即係可能愛情啊，或者係一啲隨筆啊咁樣，即係去到一啲比較 serious 啲，或者會比較博屌啲嘅時事咧，就真係唔係好多女寫手會去掂嘅。 我等陣先，你頭先話有啲誤導啦，我以為你講緊張相添。 我屌你啊！張相， 張相係真係有啲誤導。係 啊，醜化自己啊要。 係咯，本身真人靚咁多，係咪先？我 dead 咗咩意思啊？而家 唔係好靚好靚， 唔係嗱，我要澄清，即係咧，我未博屌到呢個地步嘅。呢一張相其實係容總話要 po 上去嘅。 容總係邊個呢？我哋再重複多一次啦。 就係富人媒體嘅總編輯容樂琪先生啦。 佢就會揀相咧，就俾每一篇文咧去到加上嘅。除非你有指定啦，咁你有指定佢用唔用咧？ 佢都會改嘅，係啦。 冇錯啦，唔係我覺得其實寫評論嘅女士。當然是少啦，就算我哋上個禮拜訪問嘅夏雪啦，其實佢都係寫一啲故事形式啦。就算佢訪問嘅人嚟講嘅話，其實都係即係帶少少故事性多啲， 係 啦。真正你話係做緊係一個評論嘅咧，其實真係唔多。你話我認識嘅，我哋譬如上過嚟嘅嘉賓啦，譬如玉蝴蝶啊咁樣會寫下啦， 葉 雙飛會寫下啦，假港女又可能會寫啲啦，係咪？咁除此之外，好似真係冇乜咯。 哦，係啊，真係比較少。 係啊，同埋見樣嘅更加少。點解會見樣更加少呢？即係會唔會係有啲咩嘅原因？即係怕俾人攻擊定點樣咧？ 我覺得應該即係怕俾人攻擊都係一個主因嘅。咁其次就係， 就唔分男女啦。 係啦，係啊，即係怕俾人。 阿奧將軍，你做咩怕俾人攻擊咧？ 哇！我寫啲嘢太牛了，寫個大佬，唉、哎，真係個 account 成日俾人搞，唔好講我啦。講翻兩位女嘉賓先， 係咯。 咁啊，係啦，兩位都有出樣嘅喎。咁啊，大家怕唔怕寫啲嘢會比較嚇？ 敏感啲啊？ 敏感咧？ 嗯，不過其實即係老老實實就真係我係 quit 咗之前份工，我先夠膽出樣嘅。因為始終真係我覺得如果你本身係教書啦，咁你知都比較香港人都係啦，會比較緊張呢個行業咁樣嘅。咁都之前真係好會驚俾人起底嘅。咁同埋 即係而家就唔驚啦。 唔好咁講，我都熬底嘅。唔係咁，同埋即係可能之前寫嘢，其實你都會有一種 self censorship 喺度，喺某程度上，即係你都唔敢去得太放嘅，會係啦，就係咁。 阿雕咧， 係啦，阿雕。 我出樣，因為我覺得我寫啲文應該都唔會被人攻擊啩。 咁加上如果出相係真係我覺得係會壓力多好多嘅。 出相是會呃拉呃好多， 即是你的相是圖文並茂咁樣啊？ 我覺得出相咧呃拉呃得多咧，首先就要睇一張相嘅質素。 係啊， 係咪即係你？ 咁我上唔係我之前都介紹過，咪就係要美圖秀秀咯。係 係係，我明嘅。係咁，但係你都要睇個基數有幾多先啊嘛？你個基數係要高少少，你先可以美圖秀秀啲美到美到咁，大佬你叫我咁樣整張美圖秀秀快啦。 我上次 咁你又出樣嘅， 係咯，你出樣喎。 因為我唔係寫評論啫嘛，我寫愛情故事啫嘛，有乜所謂？ 即係你覺得寫愛情故事就 一定要唔係就一定要出樣係咪？ 係咯係咯， 一定要唔使唔一定要出樣，但係出唔出樣其實就唔係太關鍵。 嗯， 係啊，即係反正我都即係簽書咁樣，書展都要見到我啦。咁既然係咁，咪俾埋樣你睇啦。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吸納到啲男 fans 咁係嘛？ 男 fans 嘅固之然係需要啦，我哋嘅 fans 係冇，即係我哋讀者啦，唔好講 fans 大佬，我哋讀者係無分男女嘅。 O K， 兜得好， 都要為出版社諗下，大佬。 O K， 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你有冇試過有啲post 係淨係相啦，或者淨係文字啦，咁、那個分別係爭幾遠咧？ 其實應該係因為對唔住，因為我呢一排其實啲 Facebook 啊 page 嗰啲都冇咁講，都有文嘅。咁、但係真係你會見到係即係我會將可能係將呢即係分兩個階段咯，就真係之前仲係做緊教書嘅時候，就真係淨係出文，就真係嚟嚟去去個 page 都係可能得嗰百零二百 like 啊咁樣。跟住但係即係可能出咗樣，尤其是俾阿容總嗰啲 share 咗啲集郵女女相之後呢，咁就啲 like 就而家即係好似600多個，即係都好少嘅，但係就你見到 percentage 嘅增長都比較多咁樣囉。 嗰張相係大頭相定咩相嚟？其實 我啲自拍梗係大頭啦。 咁、你下次你整啲全身啲短 裙啦。有五官啊嘛， 有五官係嘛， 要有齊五官。 咁下次谷下胸係咪？ 少 少少係咯，咁可能會過千 like。 O K 喎，唔係你知唔知都可以 P 條事業線出嚟？ 咪照 P 出嚟， 咁你就要做 實驗。你都要試下，你明白？ 好，我一陣間一陣間 你一陣間 唔係嗱，我哋咁樣講，即係我哋為求求真咧，一陣間就試下，之後我就擺張相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阿的總麻煩我 Rick 先要轉視像， 冇問題啊，擺翻上阿 Like 一周，跟住然之後個 Facebook 嗰度，因為 Facebook group 咧，我哋其實人咧，即係成員加咧太少啦。 係，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呢個咧嚟吸引翻多啲成員。 我覺得拍完你下次著低胸啲，我幫你 P。 只要我直接除咗件衫得啦，大佬。 好啊，係咪先？一陣間我幫你 P 條出嚟。 有乜所謂啫？哇！就除咗件衫，不如我笠翻你一件。 屌！戴頭盔。 差個肥菜真係。 咁唔好咁講，話曬有道 啊！咁咧講翻篇文啦，其實咧第一句咧我已經想講下，港女都是女權主義的忠實 fans， 捍衞的不是男女平等，而是一種性別要比另一種性別更平等。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我本身好似今日嚟蹬腳，點解好似變咗圍插我？ 冇， 唔係啊！你寫得呢篇文預咗嘅咧？ 係咯。OK， fine， 好啦。唔係，其實只不過係我可能見到好多時候即係我身邊啲 friend 啦，或者可能我上網睇啲人嘅言論啦，即係香港女仔咧，其實講真，我自己覺得啦，對比 起其他國家，其實都叫做真係女性嘅權都叫做相對大嘅。咁但係可能好多時候我哋女仔睇嘢咧，就會係當可能係侵害到女性嘅一啲嘅 so call 可能物化女性嘅 blah blah blah 嗰啲 point 嘅時候，就會好努力捍衞啦。咁但可能之前譬如AMF 嗰啲事件啦，咁但係調翻轉，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之前 AMF 啲女 又有班男 model 赤裸上身，就條短褲， 係啦，咁啲女就好為之瘋狂咁樣抽曬佢哋水咁樣啦，咁就。大家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可能有時候即係有啲嘅 so call 宅男啊、龍友啊去影一啲 cosplayer 咧，咁就會一定會俾人圍插圍屌啊，話佢鹹濕仔啊咁嗰啲咁樣噶嘛。咁譬如呢一啲 point， 我覺得其實當然我會覺得都係會，因為我唔信呢個世界有男女平等嘅，因為其實 physically 我覺得本身就係兩種物種啊嘛。咁但係好多時候就係、是。大家覺得係女性嘅權益一定要捍衞，但係好多時候男性嘅權益，我反而覺得係喺香港比較少人去威收嘅。 嗯，阿刁作為一個香港嘅女仔，你認唔認同或者即 feel 唔 feel 到咧？ 其實我都有少少同感啦，咁我就覺得有可能有陣時女仔俾人嘅感覺係需要被保護嘅，同埋佢需要係俾人錫嘅，所以先至會啲人多數都係會鬧男仔，而唔會去減少鬧女仔。有啲男人甚至乎覺得女人嘅眼淚我頂唔順， 我呢一句好情深，頭先講得女人嘅眼淚我頂唔順， 所以我一定 女人嘅眼淚係頂唔順，但係男人嘅眼淚更加可貴。 好多故仔都拍完曬係嘛？有咩想分享下？男人嘅眼淚， 喂唔係，即係我寫故事咁大佬，話曬我真係寫故事噶嘛， 純粹虛構嘅， 純粹突然間作出嚟嘅啫， 係咪？OK， 咁啊嗱，跟住一路講就話寫評論嘅女寫手比較少啦，咁咧你就話即主要都係因為男人就比女人更加具攻擊性，因為他們只負責播種，但懷孕的卻是女人。咁啊，點解會突然間講起演化心理學嘅 咧？因為其實我不嬲都想，其實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幾得意嘅，即係但係當然都之後有一啲其他嘅朋友去講，就即係覺得好似呢一個推論就唔夠嚴謹咁樣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 personal 演化心理學唔夠嚴謹啊？ 唔係，即係佢意思，我用呢一個 standpoint 去研、okay. 去推出就係點解即係可能女仔寫嘢係偏向一啲 soft 啲嘅，咁就可能比較有少牽強。咁但係就我自己覺得去即係演化心理學其實真係會影響到可能男女嘅唔同嘅一啲嘅行為嘅特質嘅，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因為係女仔係負責係可能喺古時候就係負責去照顧小朋友啊，跟住就要係gather 一班女仔女人去 take care 自己小朋友嘅，咁所以其實女仔真係我識嘅都係比較係好concern周圍嘅人嘅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當你話去到講一啲政治嘅題目嘅時候，可能女仔角度就會諗，唉講乜鳩啊，咁不如即係你點解要為啲好似唔關自己事嘅嘢而去拗到關係差咗咧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女仔好多時候可能會咁樣諗嘅。 嗯，咁啊，我想问下阿刁你点睇咧？因为你写嘅嘢都系比较 soft 啲啦。 嗯。 咁但系会唔会尝试写下评论？因为其实都系想，即系好似头先咁讲，系想翻写翻啲即系可能爱情啊 soft 啲嘅嘢咧。 其实我有尝试过写呢啲嘢噶，但系失败 fail。即系之前有篇文叫 Hater Gone as Hate 嗰篇文。嗰篇文咧，即系我讲过话，即系讲翻梁振英个女嗰单嘢啦。咁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写得唔到肉啦，同埋觉得自己即系其实真系几缺乏嗰方面嘅知识嘅。所以其实就较难评论咯，我觉得。 明白。咁啊嗱，我自己都写得多比较 aggressive。 系啦，都亦都成日俾人屌嘅。 我都想問下你㗎， 係咯， 我都唔寫呢啲嘢嘅， 你就寫啲 soft 嘢係嘛？ 你咁有心思去寫嗰啲嘢， 係咯，我都想問下你㗎，咁你點睇啊？係咪？即係你覺得女仔寫同你寫嗱同一篇文，你出同假幫你出，你覺得邊個會即係著數啲啊？ 嗱，咁梗係假講佢寫得好好多啦，從內容、從技巧同結構上。 我當同一篇文，即係你覺得你 post 同佢 post 嘅分別，你會唔會預期到有個分別喺度咧？ 咁如果有埋張相，即係如果都係假嘅，講嗰張相。 不如你哋試下兩個交換咧，即係寫完篇文之後咧，佢俾篇文你 po， 你俾篇文佢 post， 睇下跟住之後出咗咩效果。 唔知個人睇得出咧，其實可能會人睇得出噶。 好難啊嘛，應該你知啦，即係有相嗰啲，大家就覺得係真嘅啦。 係啊，不如你試下咁樣交換一篇，嗱唔好講邊篇，跟住之後總之就一篇交換，睇下你翻睇唔睇出。 好，我哋依家再長。再唱下，但係即係佢講話男人係比較有攻擊性，我係非常之認同嘅。咁、你見到一啲事物，你係想喂你想屌就屌噶啦嘛，咁你就唔會忍手噶啦嘛。咁當然你都會可能有少少市場考慮，多唔多人睇啊、又或者會唔會屌得太過分咯？但係通常上咗腦就唔會噶啦， 係嘛？ 係咯。咁啊，好正常嘅啫。咁你譬如見到啲左交講交論嘅時候，咁你冇理由忍佢㗎。 咁譬如有人無端端話你，跟住然之後話你又好，話你嘅同伴又好，跟住之後唔出樣，跟住之後係個壞人，咁你會唔會話翻佢咧？ 一來睇下嗰個邊個啦。如果啲狗屎垃圾嘅，咪即係間中咪氣下佢咯。咁如果佢係講嗰啲有公共性嘅，咁我咪講翻啲有公共性嘅咯。但係如果人身攻擊嘅，我錄取嗰啲數啊。 哦，好厲害！嗱，高手就係呢啲啦，話俾你聽。 係咯， 即係選擇性係啊，即係選擇性話俾你聽，邊啲應該服，邊啲唔應該服，咁啊避免咗咧俾人。你麻木咁樣喺度屌嚟屌去，即係你最麻煩就係你回佢，跟住之後佢又回翻你，你又回翻佢，佢又回翻你，係咪先？即係呢啲如果即係覺得超低水平，咪咪鬼理佢咯，係咪先？係啊，你我都係咁講。 係非常之好。咁好啦，之後咧，阿假如講到嗰篇文咧，就引用咗張愛玲嘅説話：多一分強調性別，就是少一分共同的人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嚇！真係要解釋㗎，其實我諗應該都好白㗎喎呢句， 唔係即係點解會引落去？即係你想帶出嘅係、 其實我會覺得啦，其實我自己係覺得香港係好多時候好得意嘅，係嗰種 double standard 係無論對男仔或者對女仔其實都存在嘅、即係好多時候譬如講女仔咁會講女仔嘅樣係應該要點嘅，即係譬如可能如果你豬扒，跟住然之後 post 啲相上去，但係有冇美圖秀秀就俾人屌柒㗎啦，係咪先？ 請你再形容翻自己嘅五官一次啊！ 呢啲就算啦，大家聽翻上一集算啦，唔係咁講翻正經先啦，頂你。唔係咁，但係即係但係去到可能講男仔嘅時候，即係會覺得啊，如果男仔你嘅薪金係比你條女差，或者比你條女低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個男人係廢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香港就係將男仔 suppose 係點，女仔一定要係點嘅呢一個嘅 stereotype 係好 emphasize 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好多問題其實係唔關男定女事，而係應該係。即係你作為一個人，你應該係要點樣去睇一啲嘢咁樣咯，就係、咁。好 serious 係嘛？ 好 serious， 掟曬 air 啊！ 阿雕，咁你又點睇咧？會係即係都係會認同啊？一話係你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冇乜所謂。 我認同佢嗰套，即係好多人都會 stereotype 嗰班人啦。但其實我自己咁睇啦，我就覺得其實無需要咁樣，因為佢係男仔而俾啲乜嘢嘢嘅，即係期望俾佢，例如期望個男仔有車有樓咁樣，即係你唔可以期望呢啲嘢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中意個人啦，即係唔好意思講翻呢一樣嘢，就係如果你真係中意個人啦，你係唔介意佢有冇車有冇樓，你都會同佢一齊捱噶嘛。 阿雕，如果俾你投胎做多一次人咧，你會揀男定女？ 我會揀做男仔。 點解咧？ 點解啊？因為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女仔有可能喺社會上面有好多嘢都係比較被動啲，或者佢比較軟弱啲，即係俾人感覺係咁樣。但反而男仔你可以自己出去，感覺係好似可以自己出去闖啊，或者自己可以做好多好多嘅嘢，即係嗰、那個。感覺是不同咯，我覺得是。 咁咪就係 stereotype 咗咯。 即係 stereotype 咗，係感覺，俾人感覺係。 感覺我估計應該是有同年齡階層有關啦。通常都是上一代啲阿爸阿媽先話：，哇！你一個人一個女仔去旅行好危險喎。咁你一個男仔去旅行嘅話，哇！你要死獨撚啦。 唔係，因為男仔去旅行會更危險，因為你唔知道做啲咩。 可以做得啲咩咧？ 唔知㗎，好難講。即係去旅行嘅嘢係咪可以好嘥錢？係啊。 即係你去到當地係咪？即係有啲錢係一定要俾 嘅。旅館係咪你講？ 係，梗係旅館啦。哦、總之唔翻大陸就冇所謂啦，去邊都得。 點解大陸有問題啊？ 危險啊嘛，嘢食又危險係咪？唔好亂食嘢啊，去廁所嘅俾人割咗腎啦。 又話自己講啲 soft 嘅嘢， 係啊， 係咯，突然間又咁政治化。 哦，咁我想問下，咁泰荷你會揀自己選擇做男定女咧？ 我係無論如何一定會揀做男噶啦。 點解咧？ 誒，因為我就係對女士咧，即係我今世嚟講，雖然未過曬啦，但係咧，因為咧，即係其實，即係我對係啦，即係我對女士嚟講咧，即係實在太衰啊！我擔心咧，即係如果遇著我咁嘅人咧，如果做女仔，如果遇到咁嘅人咧拍拖的話咧，我驚我頂唔順啊！係啊，即係我個人太衰啊嘛！你知唔知啊？即係遇著個咁嘅撲街，跟住然之後俾你咁樣又 咁唔係啊！你做女都可以好撲街㗎，你下世都要繼續撲街落去㗎。 唔係，但係撲街會喺個限度啊！即係我其實都會有男女上面嘅分別， 係啊。你有 stereotype 啦， 我會有少少嘅，即係我覺得女仔就算硬撲街都好咧。即係你嗰個對佢嗰個心靈嘅創傷咧，對男人心靈創傷恢復能力咧，男人嘅心靈創傷恢復能力應該會高翻少少，應該會高翻少少。 哦，原來咁。 女士嘅恢復嘅心靈能力係可能會傷害會大多啲。 啊！但係我唔認同啊，即係我覺得真係好 depends on 人嘅。係， 唔係同埋好 depends 你預咗個撲街有幾大。 但如果俾我嘅話，我反而會揀翻做女仔嘅。 嗯，點解咧？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嗱，因為我本身雖然我今世生做一個女仔，但我入面係一個男人嚟嘅，所以我唔會俾呢個 stereotype 困住我自己。 好難想像你入面係一個男人。 我I mean 我的思維 ，OK， 用語不清，對不住。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女仔睇嘅角度，真係好多時候係比較特別啲嘅，尤其是係可能係一啲人際關係上，因為我最中意就係睇嗰啲即係八婆之間嘅嘢。即係我覺得男仔好難。 有咩咁好睇咧？八婆裏面之間嘅。 即係譬如好多時候譬如關於啲樣啊，即係咧，你知唔知女仔最中意做咩？就是、graduate 咗之後咧，你喺個 Facebook 度 search 翻啲你以前覺得好靚女嗰啲同學。看下佢走樣走成點？ 你有見過？我見過啲女仔係咁樣做， 唔好兜啊你！ 太過啦，其實 你乜嘢？ 但係即係嗰下，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啲咁嘅八婆位，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 interesting 嘅。雖然我自己都會咁做。 唔係你見過最 worst 嘅係點樣？ 最 worst 啊！最 worst 其實係即係嗰個又唔係即係讀書嘅時候又唔係最 top 嘅靚女嚟嘅，正常咁樣啦，但係。都是教緊書嘅而家，咁但係就第一就肥咗好多啦。 同呢個職業冇關嘅。 壓力大咯。 哦。 壓力大嘛會㗎，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個樣係醜咗好多嗰下咯，即係嗰下心靈上好賤格地有啲快慰咯。 即係間接話自己 keep 得好咁咪。 我屌我講啊！冇屈我啊！ 有多一個原因俾阿雕唔好去教書， 更唔想教。 阿雕你真係千祈唔好教書書，香港教育事業就係咁樣。 唔係我呢啲咁嘅人渣，我呢啲人渣未 quit 咗，所以。 係，所以我想話俾你聽，其實香港教育界好多人渣， 雖然只係 quit 咗一個， 仲有千千萬萬嘅人渣喺度。 OK， 咁啊嗱，呢篇文啊，大家上翻富人媒體度揾啦，咁就係啦，咁啊，喂，今日仲有一個話題咧，就係一個又係女仔喎，係 ，OK， 咁咧就一個叫 Betty 嘅女仔啊，全程喺度講喎，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單嘢咧？ 冇辦法唔講喎呢樣嘢，實講嘅喎呢啲，你呃拉一周，大佬你咁都唔呃下拉係咪先？ 嗱，其實咧我唔知件事係咪真係好呃拉，但係呃到好多人去屌啦嚇。 起碼呃到兩個 page 先，你知唔知啊？即係佢呃到人哋開兩個 page， 一個就係支持佢，一個就係要插佢嘅。 不過支持嗰個啦，係咩資金出就唔知啦嚇。 有冇資金都係問題啊，係咪先？咁但係起碼 咪後講啊嗰個，咪後講。係啊，咁啊，大家都可以 like 曬兩個 page 嗰度睇下咩發生。係啦， 竟然係咁， 人格分裂 嘅，人格分裂冇錯係。但係呢個社會話題係真係幾人格分裂嘅。咁啊，交代少少背景先啦。咁啊，其實一個 Betty Wong 嘅女仔就係佢自稱啦，就係八歲偷渡來港嘅，咁跟住憑住佢啲努力啦，好勵志嘅故事就唔知點樣，跟住就上咗去港大嘅李嘉誠醫學院啦。 咁而家讀緊書就話啊，之前咧就自己係冇呢個香港身份證，咁咧亦都俾人歧視嘅，咁後屘咧就攞到啦，咁啊同呢個入境處搏鬥啦，咁啊又著住 Holy shit 嗰件衫，咁、去表個態咁啦，咁就話啊，各位 DSE 嘅考生。我而家成功咗啦，咁啊呢個勵志故事大家廣傳咯喎，咁 係 啦， 廣傳，即係呢排叫親廣傳啊，仆街， 叫親廣傳都賴嘢， 真係叫親廣傳賴嘢呢排真 係。係啦，咁咧就單嘢就開頭我冇留意到， 你竟然冇留意到開頭， 我係要到有人去 comment 嗰件事我先有留意到。 我係等你個朋友出咗問我先留意到。 好啦，咁跟住。咁跟住咧，喺4月15日咧，即差唔多嘅時間，阿 Betty Wong 咧就自己去private 咗或者 delete 咗個 post。係。咁跟住就到玉蝴蝶咧，就喺富人媒體出咗篇文，就是、Betty 小姐，香港人沒有欠你的。咁咧就裡面 back up 咗成篇，即係嗰篇蔓延勵志故事啦，亦都 cap 咗圖啦咁。咁咧就即係其實。同顧名思義，好似跟個題目講啦，佢就喺度即係插嗰個阿 Betty， 喂你咁樣又態度又差，你又搶學位，巴拉巴拉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多人討論啦。咁到第二朝成報嘅頭條咧，就已經做依個女仔嘅故仔啦。咁啊，嗰陣時大家都開始留意到啦。 蘋果都有啦，之後 係啦，嗰一晚即係4月16日，蘋果就講翻就話。偷渡女入 HKU 網民熱議，係啦，咁就已經講到，已經開始編到就係話，哦，你班網民喺度網絡欺凌 女，蘋果暗撐呢件事啦， 係啦，咁就之後同一日已經喺熱血時報有一紮文章講啦，咁啊，其中一篇叫做《從蛇船到港大醫學院涉匪之路》，就係老洛或者叫洛賓王爾德嘅人寫嗰篇文。咁佢喺一個叫 Polymer 嘅地方寫完之後咧，咁熱血就轉載咗，咁就有成20000+個 like 喎而家，咁應該係破咗熱血時報同一篇文或者係節目啦最多 like 數嘅最多 like 數嘅一篇嘢啦。 真係 holy shit 啊！ 幾誇張，估佢唔到。咁大家點睇咧呢件事？ 阿雕，你夠想嚟講，或者我哋問下嘉賓先，你覺唔覺得呢個一個勵志故事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佢。發奮向上是勵志的，但是他這樣發奮向上是不是勵志，就我覺得值得深究的，我就覺得即是他的態度啊，個方便。 你不用就住我們的，我們沒有既有立場啊。 我都沒有的，其實我都沒有既有立場的。 咁啊， 講咧。 其實我本身去睇，因為我即係都有睇其他嘅寫手去評論呢件事，可能好多人就係從一個即係搶奪資源嘅角度去睇啦。但我自己對唔住，作為一個死港女，我淨係睇嘅時候，我淨係覺得係即係佢嘅用詞其實都幾流打嘅， 即 係 態度問題啦。 係啦，其實我最 impressive 嗰段咧就係講佢話即係偷渡啦，跟住之後去到入境處咁其實入境處咁。佢執行佢嘅職務嘅時候，但係佢嘅用詞就係話，即係對方係希望即係鬥垮佢嘅精神啊，嗰啲咁樣噶嘛。咁我就覺得，我話咩事咧？其實呢條女咪癲撚咗咧。所以就我覺得係對我嚟講，我會係成件事我唔會從話一個大角度去睇，但我純粹係睇佢嗰個心理，我覺得佢就係一個好扭曲嘅女仔咯。 我覺得嗱呢件事又去翻我哋頭先講嘅嘢，可以，即係你試下幻想一下，如果呢個唔係一條女，如果佢唔係擺張 仔 嘅，如果係個仔嘅話，你估仲有冇人撐？肯定千夫所指啊，係咪先？即係呢件事，即係其實一出嘅時候，我已經話，唉呢件事其實冇得拗。首先第一件事佢係條女先，第二就係、是、即係你唔係話708好樣衰啊，好成咁樣，即係一條普即係一。個好普普通通嘅女仔，係咪？即係香港人就最簡單嘅女仔、哦，哇！好似一女仔好似好受欺凌咁樣，跟住之後一嚟啊，哇！正能量啊，鼓勵啊，勵志説話咁樣，咁你啲人一定會撐噶呢啲事係嘛？即係所以佢哋 包容啊， 係啊， 愛啊， 一定即係一定係佔、 啊、 一定係佔大多數嘅，係啊！即係我哋呢個節目，我哋就唔討論究竟佢嗰個合法定唔合法呢個問題啦。我哋 等法律專家自己講， 或者等我哋第二個節目去睇。 因為個事情仲發展緊 嘅，係啦。咁但係以厄拉嚟講嘅話咧，真係放張女相上去，你真係無敵㗎啦！就算你真係黑都可以變白，白都可以變黑。 所以其實真係好多人或者其他，即係我睇其他網民嘅反應就係、是、話。 咁多寫手或者咁多人去蝦女仔嘅時候，我就好大個問號嘅，即係。係即係原來嗰個 focus point 係蝦女仔，即係如果男仔係咪就係冇問題咧？係 啊，即係你睇下大佬啲明星開聲嗰啲都係咁樣講㗎，蝦跟成班網民蝦個女人仔，咁如果我哋男人咧， 就蝦得個咯， 咁即係蝦得啦，係嘛？ 男女平等啊嘛，香港 冇理由咁啊嘛，你次次係女人你又撐㗎係咪？跟住然之後梁振英個女你又撐啊，而家個偷渡嚟嘅女人你又撐 啊？不嬲都係女，你都話女係緊要啲㗎嘛？ 就連明星都～是咁樣嘅，係咪都係咁樣講嘢嘅。 但係最諷刺嘅係第一個開佢波嗰個玉蝴蝶都係女嚟嘅， 唔係咁，所以咪好彩咗佢仔咯，佢咪俾人圍掉咯，係咯。 即係呢個又係真係冇辦法，呢個係因為男女嘅角度問題，同埋我覺得係網絡文化。 嗯， 香港網絡文化嚟講話咧，你係女嘅話咧，贏一半，起碼首先嚟講唔輸得。 當然個樣都好緊要， 係即係你個樣好睇 下，但係 好睇下，同埋有美圖秀秀，係咪？又有 Photoshop 係嘛？仲有自拍神器係咪？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再搞落去嘅話，不如搞團購算啦，搞團購自拍神器，幫啲女寫手啊，大家不如買過，跟住之後先至去搞啦。 你真係覺得啲女寫手唔得啫個樣？ 哇！你呢啲真係 我黐 埋嘢啦，黐埋嘢。 我話俾你聽，冇話得定唔得嘅，但係對女士嚟講，追求美咧。是無止境的，我告訴你聽，很漂亮的女仔啊，她都會覺得自己眼有些瑕疵，補粉啊，知道為什麼補那麼久啊？就是覺得有少少啊，總是差少少， 就想你等她啫， 補粉就靚啲。女士對美的追求同我哋男士對呢一個銀包，又或者對網絡文化對呃 like 嘅追求一樣係無止境㗎嘛。你一百 like 緊上1000個，1000個緊上1萬個，啱唔啱？ 即係識得兜就好緊要，你知唔知？ 所以太原太學咪身邊咁多女囉。 你唔好咁講，我都係即係我係男女喺呢一個讀者群上面呢，我係男女我都冇分嘅，我都 OK 嘅，佢哋都無人歡迎嘅。總之我就唔係一個總受啦，係咪先？ 哦，咁就總受咗我對面，因為而家 係啦， 冇啲咁嘅事，唔通阿的係？喂，咁啊臨尾講翻 Betty 單，因為仲發生緊啦。咁佢開始出嗰時候，我已經覺得唔應該講嘅，因為大家好多唔係I mean唔應該寫手去寫。而係因為單嘢咧，我哋會感覺到應該背後有啲操作嘅，無論成個佢寫個文章啦，或者係叫啲人廣傳個方式啦，到之後幾份報紙嘅取態咧，因為如果大家睇即係知道報紙運作就係、是、除咗交通意外或者突然間一啲大事意外發生之外咧，其他嘢都係線稿嚟嘅，尤其是咩勵志故事啊咁，咁呢個咧就好撚明顯㗎啦。咁點不知咧真係有一班寫手咁快去寫咧，咁就～有少少自找中咗個 trap 咁啦，咁呢個就大家去留意再睇翻之後嚇，睇下會唔會係同啲本土派啊，或者係其他大愛包容論嘅人嗰種鬥爭有關啦。咁有陣時寫得快咧係好，係呃到 like 嘅，咁但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咯。 嗯， 係啦，咁啊。 咁啊，今日都差唔多， 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啊，最緊要就係留意咧，我哋轉頭喺度影翻張相嚇， 係啦， 就係講到明咧，阿假講到咧就會咧，唔知係佢又好定係笑佢幫阿雕又好，就整翻條線出嚟。係 好， 呢張相咧就真係要擺上網，就擺翻喺我哋 Facebook。咁啊，記得咧就去加入翻我哋 at like 一周嘅 Facebook 嗰度咧，去到大家去討論下呢張相。 係啦，同埋 like 埋假講女啦，同埋阿雕兩個嘅 Facebook page 嘅。 冇錯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 好，多謝曬兩位嘉賓，多謝曬。 呢個節目俾到我一個非常之大嘅，即係一個衝擊。所以我覺得好神奇。因為我聽完呢個節目之後，我對阿的嘅睇法咧係完全唔同咗。 係。 但是作為 Magazine 的新的主持，我覺得是應該要去挑戰和去嘗試去這類人呢，如果能夠對世界一無所知呢，而他能夠生存到呢， 是本身是其實是香港的奇蹟。 是 人生的真相， 是一个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考验，还有对这个世界观，特别是对这个理性和逻辑的一个挑战。 嗯， 挑战开始。